就是按压压张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前面个 IM 啊，表示里面，对不对？ 哎，您看，那个压力山大，那压力怎么说呀？ Pressure， 对了，就这词儿。 对， 什么是压力哈？ 对 ，pressure， pressure 是就是一个名词后缀。 对 ，ure 嘛，名词后缀。 哎 ，pressure， 哇，就是那个压力的状态， 对 压力那东西，压力山大， 就按嘛，往下压你嘛，对不对？ 所以压这个感觉大家都知道了哈。 那这个词是 impress， 我们都知道 ，im 表里面，那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就是压不压的问题了，它是往哪压？是往你内心深处压 哟，使劲给你往里压。 对，就你明明想膨胀一下，想表现一下，非得给你压回去。 刚一抬头就给摁下去了。 对，就跟那个游戏怎么打打什么打什么 鼠 绿鼠， 砰，吭一下来，砰， 回去，对， 砰砰砰，就打下去了， 就这个感觉，对， 挤压进去，压印， 所以呢，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肉体上的被压了，它是给你造成了一种。 精神上的施压， 没错没错。 哎，其实这个精神上的施压，它不是贬义哦。大家想一想，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特别牛的人，或者是看到一件特别牛的事儿，你感觉这个事情对你造成了冲击， 对， 这个冲击是迎面而来的， 就是、 啪一下压在你额头上， 没错，然后压在你的内心深处嘛， 啊，就给你什么呀，留下了 深刻 的 印象。 你看中国这词儿印象，印下来的像， 哎，对对对，那印象当然是要给你刻在上面，摁在上面了， 你都挥之不去， 对， 抹之不去啊，留下深刻的印象， 没错， 一个人童年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两件事儿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吧，是不是？ 对，没错， 总有一些经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总有一些人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啊，印下来的像。印象 没错，然后看那部电影叫《像人》， 那给傅妈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傅妈是我们美文课程的忠实读者、忠实粉丝。 哎呀，我特别喜欢听你那个节目，那个美文精选特别好，我觉得， 是吧？给傅妈留下深刻印象，难忘， 都压进了我的内心深处。 哎，所以说 impress 很好理解了， 没错。 以后要再记再拼写，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对，来，咱们给大家把这个。英文的解释来看一下，他说 ：“If a person or thing impresses you, you feel admiration for them or it。” 你看，它是一个褒义词。 对， 哎，有人要是给你留下印象，是给你留下一种哇，让你钦佩，让你敬仰， 敬仰，没错， 留下一好印象。 对，它不是那种让你很难受的那种压抑，让你对它刮目相看的感觉。 你看那大峡谷，风景美吧？永远让人叹为观止，又没有老是叹为观止，什么怎么说呀 ？The Grand Canyon never fails to impress。 哎，这个里面先来讲一个词组，就这个 fails to do something， 它呢表示就是未能做某事，然后前面有个 never fails to impress， 哎，就是永远不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前面是 never 永远不会了，然后后面是 fails to 是不能，所以大家把它双重否定，就是一定会怎么怎么样了、 fails to do something 啊 never fails 从来没失败过， 对， 从来没失败过，让你震惊。 对， 是不是 字面意思是这样理解了，对吧？但我们可以把它再反着翻一下， 就永远让你 记忆犹新，叹为观止， impress 看过那些震撼的风景，是吧？ 对， 说他的真诚打动了他，his sincerity impressed her， 也就是那个 something 也可以是 impress somebody， 就那件事情让谁特别的打动。 哎，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呀记得我名字。 It impressed me that she remembered my name。 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它是一个 it 啊做的一个 形式 主语的句子。对，真正的主语呢是后面的 She remembered my name。 对， 这件事情 由 that 所引导的这么一部分。 哎，这种事情呢 impressed me， 对， 它让我佩服。所以你看，打动啊，佩服啊，叹为观止啊，你仔细去想想，它根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给你留下好印象。 对，没错，没错。 Impress， it's really impressive。形容词也来了。 对，没错，后面挂 ive 就是，啊，最近我看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案例啊，就 退全款。 哎，对，没错，这我倒没想到他卖什么东西，但是我对他的这个品牌我印象深刻。是吧？那可能他花了非常少的一笔这个 广告费， 但是呢，他却 带来了很大的一个 效应。 对，所以这就是很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杠杆广告原理。 Impressive， 完全可以用上这个词。 Impressive， 让大家记忆犹新。 It really impressed me。 对，没错。 哎，你看看这种行为哈。 是的。 Impressed me。 很巧妙。 很巧妙。 嗯， 好了，来看看下一个单词，叫 include。 Include。 这算是一个简单词。 对，咱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了啊，这个 C L U D 表示的就是关，关门的关。 哎呦，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 咱们好像讲过排除，你记得吗？ 我们讲的排除讲的是 exclude， 关在门外。 门外面，而且 ex 就是出的意思。 对呀、 啊。 那再来回忆回忆这个 CLUD。 嗯， 就放你面前，你认不认得出它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肯定没问题啊，都能够想到了。前面 I 表示的是里面，那就是关到里面了。 哦，所以说 CLUD 是关的意思。 对。 关里边，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以后啪门一关， 门一关，你 就 是我们的人了， 我们一伙的了、 哎。对对对， 或者是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然后啪门一关，你就是外边的人了。 Excluded 是吧？ 哎，对了、你就不包含在这个圈子里了。现在呢，我们是要把你包含进来，是吧？你是我们披个台一伙的。 对，没错没错。 但我们披个台不分伙啊，我们不分小团体， 嗯， 这所有的人听披个台。都是我们的人， 那不还是一伙吗？ 还是分了伙？ 对 呀、 啊， 都是我们的人，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小格局 啊啊、哦哦！大格局， 只要听 PK 的人 啊、哦，都是一伙。你看， 都是世界人 哦， 都是社会人，好不好？ 没法， 听 PK 的同学都是社会人， 是不是给娟儿给自己挖一坑？想好再说啊。好，那我们回头来看 include 啊这个词儿，它是一个动词，就表示的是把什么关起来，那就是让什么成为一部分， 包括， 对， 包含 很简单 include。 这个词语因为也是日常用词，所以难不倒大家。不过现在你会更加清晰了为什么是 include。 没错没错、 If one thing includes anotherIt has the second thing as one of its part. 你看，如果包括的话，其实它是各个部分都是容纳其中的。 对，你看，哎呦，这次游览啊，咱们包括了参观科学博物馆呢。The tour included a visit to the science museum. 哎，你看 ，tour 表示的意思就是游览。这个游览，你看后面直接挂的是 include， 而且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直接再挂宾语从句就宾语就行了。 哎，就 include something。 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有同学刚才说的词是 including， 对吧？ 哎， 然后大家会说，哎，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词性呢？如果大家背过一个单词叫 concern， 还记不记得？它表示的是。涉及， 对， 关注， 相关 这样的意思。但是 concerning 它其实是一个介词，它等于 about。 没错 ，concerning 是一个介词。 对，所以回头我们看这个 include 啊，也是 including， 它其实是一个小介词。 小介词。 哎、所以您前面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逗号 including 对就行了， 明白了。但是也有 include doing something。你的职责包括打信件和接电话。信件好可怜啊，还要被打。Your duties include typing letters and answering the telephone。 就是敲打，叫打字儿，是不是？打那个信啊，并且呢接电话。这个里面的 include，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后面是挂及物。动词，所以它就后面挂名词，所以 typing letters 这就是一个分词的一个名词形式。 对了、就记得 include something 和 include doing something 就行了。 对，没错。 好，行，这就是 include， 反正也不复杂。 不复杂。 好，下面一个也简单，叫做 indoor。